咁佢話佢一日到黑咧就係開個街站啊，去呢個宣揚咩理念啊，咁走去抗爭啊咁樣。咁我有懷疑呢條友咧，係咪啊？係咪有錢收嘅咧？咁做呢啲講咁落力嘅咧咁樣啊？咁人哋嗰啲咩道德團體啊，嗰啲啊譴責啲性工作嗰啲人咧，佢就走去干涉人哋喎。咁啲教會咧做啲商業嘢咧，佢又去掃人場咁樣，又好似天下不亂，唯恐天下不亂咁樣。咁咧就話佢啊有暴力，有非理性。咁咧，咁我就話啊，我都不禁倒抽一口涼氣啦，咁樣。咁人哋政府啲官員有啲利益輸送咧，啊，佢又喺度叽叽喳喳，又話呢啲唔啱，嗰啲唔啱。咁其實佢又話覺得係呢啲嘢個個國家都有㗎啦，有冇嘈啊？係嘛？成日就為反而反，就搞到個社會立亂，咁又煽動啲後生仔追求啲咩理想啊？呢啲啊，話呢啲人咧我最憎㗎啦，咁樣。咁就成日咧又去。示威喎，又去集結幾千人，又話啊去咩佔中啊，咩流做一啲又啲非法違法嘅嘢，又冇法不反對通知書咁樣，又罔顧法紀啦咁樣啊咁佢最近咧又好似聽講話俾人拉咗，咪抵死啦！呢條友俾人拉咗，因為走去示威啊咁樣，咁啊辛苦拉佢嗰阿 Sir 啫喎，等人哋嗰啲啊，啲阿 Sir 都要打份工啊嘛，好辛苦噶嘛，咁啊真係靠害係嘛？跟住嗰啲紀律部隊啊，即係話拉佢嗰啲啊，都辛苦呢班人咁搞搞震咁樣。咁而家咧就啊要坐監啦，咁就叫佢帶埋個菲傭去啦，扮咁樣喎。咁講到呢度咧，咁啊嗰條友啊叫咩名咧？咁樣咁佢就話啊，嗰個人就叫做拿撒勒人耶穌啦咁樣。咁首先咧，我就 你先 我就冇宗教背景嘅，我就唔信教嘅，所以我就唔係好唔識聖經裏面啲嘢嘅。咁我就睇完呢篇嘢之後，我覺得啊，我睇完之後我真係覺得幾好嘅。點解呢？因為我同用呢篇嘅嘢咧，我就即係我唔知佢講啲嘢啱唔啱，但係咧我就啟發到我就或者其實耶穌都係為公義，如果對啲不公義嘅嘢，佢都唔會對呢、這個啊呢、這個政權或者呢個當權嘅人會妥協，或者一樣會掃佢場噶嘛。咁咧就我就唔嚇嚇，即係你哋點睇啦？ 其實佢呢篇嘢係入邊寫咗好多好多香港人對激進派或者係對示威者嘅好多唔同嘅意見，其實佢擺曬落去咯。 係咯，係咯， 係啦。佢哋覺得佢哋係廢青啊，冇乜貢獻啊，唯恐天下不亂啊，搞亂個社會啊，非法集結，即係佢係將耶穌嘅生平同埋香港嘅現況同埋好多人對示威者嘅意見擺埋一齊，咁係 唔係最主要？我諗佢唔諗法，最都唔係呢個話普通人嘅普通人，佢哋嗰啲好多啲啊師奶啊嬸，佢都可能係最大嘅問題就係我諗佢就係話譬如有啲信教嘅，信嗰啲教徒啊。嗰啲教徒你信教，你講信教啦，信教梗係要為行公義啊嘛，呢樣嘢係嘛？即係耶穌都教人行公義啊，呢樣嘢。咁但係反埋嗰啲人咧，就會反對人去做呢樣嘢喎。佢呢篇就咁，佢主要係寫俾啲教徒去睇嘅。 咁我覺得不嬲都係咁嘅。咁阿爆石你係教徒喎，好似係嘛？ 阿Sam 講下先啦，我講耐啲，可能我驚我。 可以俾我冇咁資深嘅講先係嘛？ 唔係，你冇咁講啊，講呢啲。 我就唔會自稱教徒啦，因為我未受洗嘅。咁但係我都盡量定期去教會，即係我主要係想認識多啲聖經咯，啲認識多啲個宗教咁樣。 唔係溝女嘅你。 唔係你去教，唔係你去教會，如果諗住溝女嘅話就。好咩？ 即 系 冇乜内疚嘅。 唉，简培拉本身都冇乜人啦、 啊。我记得我都去过教堂，我都去教堂嗰阵细个。 唔系，不过话时话喎，你 派奶粉派面嗰啲嘅。 不过话时话，我据我嘅观察咧，去教会沟女咧，其实有一招咧系一定 work 嘅。 系点咧？ 系只要你肯做就得噶啦。 乜嘢？ 就系、是、你扮到你好 Q 信耶稣。即系明明我明明我见到嗰条友系唔信嘅，但系佢只要扮到好信嘅话咧，系沟到女嘅，即系唔理呢样嘢系。不过讲笑啦，但系即系讲翻你都 即系早廿年话我知啊，多好多选择噶嘛，系嘛？ 而家即系话以选择错误啊，你太 唔系咁人人系中意选择，冇话选择错误，冇屈我，我只话人系中意多选择咁解。 OK， 好，阿 Sam 继续 吓咁。哇！我好簡單啦、啊，即係我最唔中意啲人係拿住本聖經解一半唔解一半咯。咁

我即係話佢係因為純粹自己諗嘅嘢諗錯方向啦，定因為佢背後有利益喺度啦，兩樣嘢唔同。 我唔敢多諗佢背後有冇人操控佢啦，但係即係識佢嘅，即係聽翻都知，其實係知道咧係佢個人變咗好多，即係佢以前好多人話佢以前唔係咁樣嘅，即係 唔係啊？喂，那個現實喺香港，你香港你。是你一个教你一个教会你要搞大佢你是不黐埋呢啲你搞唔到嘅。你明白吗你唔黐埋权贵你唔黐埋你唔黐埋呢啲你搞唔到大嘅。 喺香港唔需要啦圣公会香港又有学校医院乜差都有已经好多年啦开放。圣公会因为是英国国教嚟㗎嘛。 佢强实够大啦大佬都要不断收购㗎嘛。 咁就係囉即係佢要返大陆。 咁你而家见天主教嗰啲主教啊神父都冇啊。都好硬正啦，對共產黨，即唔係。 你七一都有一集俾人拉㗎，你七一都有一集俾人拉咗㗎，即係其實係有嘅，只不過係譬如尤其是大 brand name 嗰啲咧，就真係一係就唔出聲，或者就會比較係即係去維護翻個政府咯。即係你會都係咁樣。 係咯，天主教淨係唔敢得罪李嘉誠啫嘛，係嘛？ 但係第二樣，譬如話講下教育咁樣咧，即係譬如你中華基督教會都係有好多學校。即是你见到普教中呢当中都喺当中中华基督教会参与咗唔少。所以你见到係有好多嘢係其实蚕食緊。 喂有一样嘢好奇怪囉大家喂圣公会都係基督教㗎係咪 基督教係一个 大 泛称嚟嘅。泛称嚟嘅。 好多堂㗎嘛好多会㗎嘛。即我就好唔明囉即可以出个邝宝来又可以出个林国章牧师囉。 所以其实我所以头先就係话囉即係唔係个个都係咁㗎但係只不过係因为你拉埋一啲佢做我即係我唔明㗎牧师其实唔应该做啲咁嘅嘢佢其实应该係为人民发声佢唔係应该去即係仲要透过讲道去即係你话维稳又好点都好我觉得呢样嘢係唔正確嘅尤其是佢又传播緊啲错嘅信息嘅时候。 唔係，即係我正話都講，即其實即係你話唔涉及啲政治或者性嘅嘢，我即係其實係唔多唔少都會涉及到嘅。那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你係一個教徒，你係選擇企喺個高牆，選擇企喺雞蛋嗰邊咯。即 係 話你嚇，我即係話就都話咗，點解基督教可以有呢個康保羅，亦都可以有個林國章，大家兩樣即係兩個人嘅做法，一個選擇企喺高牆，一個選擇企喺雞蛋。 你睇下，你睇烏克蘭啲教會，人哋東正教有啲唔同啦，但係人哋係兩邊都唔企，企喺中間噶嘛。你明唔明？喺防暴警察同埋民眾係企喺中間，幫你哋祈禱嘅，希望你哋盡快發光歌為玉白。即係你依啲先係教會做嘅嘢啊嘛。你明唔明啊？你哋要開，你哋要打嘅，唔該從我屍體上搭過咁樣。即高彈與機， 應該係超然嘅佢。 係啦，即你應該係啦。你我覺得你即係自降身價咯，尤其是你咁嘅身份嘅話。 因為佢老細應該係上帝噶嘛。 咪咯。 即係佢應該係淨係 serve 個老細噶嘛，佢冇理由 serve 北京噶嘛而家。 佢淨 係。唔係即係我覺得宗教你係可以即係選擇中立或者唔出聲，但係就唔一定唔好選擇去權貴嗰邊咯。 系佢而家系选择咗出声，但系选择出声系支持权贵嗰边咯。 系啦系啦，你唔好话基督教啊，你佛教都系啦。嗰时啲越南嗰啲僧人即系自焚啦，啊嗰时越战嗰时候啊，南越嗰阵时候啊，即系佢信咗宗教嘅时候，佢就系即系唔会话向一啲恶势力会系黐埋去噶嘛。 嗯。其实耶稣一个主要嘅教导都系，即系佢去话，如果你见到有人饿，你或者见到人口渴，或者见到人赤身露体，你去照顾佢，你俾杯凉水佢，你就系为紧主做紧呢样嘢，即系你为紧神做紧呢样嘢。而家调翻转嘅就系话，反而系好似即系其实好多人写文章都闹紧康保罗呢一扎人嘅，就系话佢而家就系做紧快菜人，就系做紧嗰班文士，就系做翻紧大祭司，就系嗰班抗拒耶稣嗰班人咯。其实讲紧嘅就系话行紧条错路，但系其实我啲牧师可能知啊，但系始终有好多现实嘅嘢令到佢。他们或者不出声或者是不会参与即是对我来讲即是对基督徒来讲这排的事其实很灰的即是你看到即是阴功但是即另一边厢你有一点希望的就是你看到七一的时候其实都有不少的基督徒和不少的教会中人或者是神学生都有参与当中都被人拉了都被人即都被人 最最大话那些是出来抗争那些是比较低层次啲咯，高层啲嘅教会高层啲全部去见仔咯。 哦，唔係都有啲高呢啲嘅，都有啲高呢啲嘅，咁同埋 比較少啲咯。 有啲神學生都係都神學院都幫手點講啊，即係呼籲去支持佢哋嘅，都 OK 嘅，即係唔係話咁冇咁冇我想象中咁慘嘅。 唔係即係俾我一個我嗰啲係嗰啲叫屬於國外人啦、 啊， 即係唔係信教啊，佢有個覺得即係個教會好腐敗啊。即香港教會好腐敗。 其實歷史以嚟教會都是有依樣嘢噶啦，都是腐敗嘅。即你見到即由歷史教會歷史初期歷史嘅時候咧，即見到慢慢係被依啲嘢蠶食嘅。尤其是當同佢同政治掛鈎嘅時候咧，就有即係有依啲嘢噶啦。咁所以即無可避免嘅，只不過是當中其中一個，譬如我自己心中的理念就是話，我怎可以出多幾句聲，咁令到啲人都聽得到咧，或者係醒咧咁樣。 唔係，加洛夫，你有冇聽過古代三權分啊？係點樣分立啊？歐洲就係神權、君權同人權啊嘛。 有人權嘅咩？ 中世紀係咪嗰間？ 中世紀 嗰陣中世紀時候啊嘛。 其實嗰陣時即係大憲章。人權支持就是貴族同係啊，同皇帝爭權啊。但即講即咁樣講啦，你不嬲教會如果同 其實教會本身就是高牆啦， 係啦。 唔係以我所認知嘅時候，以我所認知嗰陣時候就係皇權咧，就係要借助宗教嚟控制人民啦。 係啊係啊， 呢個宗教亦都借助呢個皇權去攞佢嘅利益咯。 咪所以咪逼咗人權出嚟咯。即係成個人權，成個 大佬而家 福經人權就係從呢度嚟啫嘛。 仲係擺脱唔到中世紀嗰啲咁嘅嘢。 啲嘅啦， 呢個教會呢個故仔真係有排講喎。 揾集開個水，揾集開個 topic 講啊。 揾集我淨我唔揾啊，揾 topic 啊，直情我揾個節目嚟講啊。嗱咁樣啦，我哋都要完呢一節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講下公民抗命啦，好唔好啊？ 好 ,OK, 有下次再见，拜拜。 拜 拜。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我當香港成功地爭取到一個好似澳洲有咁嘅制度，呢一個咧係一個最直接嘅民主方法啦，係咪先？ 冇錯啊！ 我當係咁樣。 嗯。 呢一個系統佢嗰個有效期係去到2047年。 嗯。 過咗2047年，共產黨咧係完全可以即係將解放軍啊就一班咁樣 全面管治㗎啦、 全面入香港。嗯、香港而家著住藍色嗰啲警察咧，冚、嗯、唪就變曬綠色嘅公安。咁同埋咧全面咧。將廣東話就廢除，好似家陣廣東咁樣，唔准用廣東話廣播，全部要轉用普通話簡體字。呢一個係現有嘅基本法講明㗎啦，講明話過咗2047年，即係香港就係中國嘅一部分， 一個城市啊， 一國兩制就喺2047年 stop。嗱，所以個問題就係咁啦。點解而家嗰啲香港人嗱，即係首先第一個問題，即係點解係要咁尊重呢一個基本法？即係我都唔明啦，即係佢會拼死咁樣走出嚟就話我要民主，我要民主 ，for 三十年，我要民主 ，for 三十年。咁但係過咗呢三十年之後就冇噶咯喎，咁但係佢哋係覺得係冇問題嘅，呢樣嘢係佢係啦。咁佢唔會覺得咧，其實香港嘅民主咧應該係即係有一個長啲嘅時間啦，咁樣佢哋成日都講呢一個要合乎基本法嘅框架咧，就係即係令到呢一個唔識嘢嘅竹升仔咧，就係拗曬頭嘅咁樣。因為即係我唔再講呢一個基本法係咪一個騙局嚇，我唔再講呢樣嘢啦。但係我當佢係一個堅抽嘅一個真係俾香港人獨立嘅一樣嘢。呢一個獨立係直至2047年嘅啫。 嗯 咁所以喂，其實我哋今日咁多犧牲啊，又出嚟搞呢樣，又出嚟搞嗰樣 啊， 又俾人拉又剩、嗯，你係咪為 政治檢控、啊？ 係啦，你係咪為自己買一個三十幾年嘅一個嘅民主嘅制度啊？ 嗯、 好似我頭先講，你有一個全世界最民主嘅制度啊，其他嘅國家嘅人嚟到香港取經啊，美國人啊，或者英國人啊，佢有數百年嘅民主歷史，佢話哇，香港人諗到一個喂咁醒目嘅民主制度嘅啊，好多人落嚟取經啊，即係我當係咁樣啦。 嗯 咁但係 有效期 有效期2047年。所以其实只有两个方法嘅啫，一个方法呢就係、是、我哋接受呢一个嘅命运，就係、是、2047年就所有嘢都冇啦， 逆来顺受 係啦，咁我哋咪受囉。咁 if that is the case， 咁我哋其实而家慢慢开始習慣同埋接受中国嘅嘢，咁就 so what 係囉。 今年2014年所有嘢改晒变成简体字，到2050年所有嘢变成简体字有咩分别？ 嗯， 喺个历史里面有啲咩分别啊？其实係有嘅，就係、是、对而家呢一班争取民主呢班人，佢哋未死，即係佢哋想喺佢哋自己呢、死之前呢建嘅香港呢都係、叫做有自由嘅咁样。嗱咁呢个呢我就觉得好有趣啦，因为呢通常你见啲即係深爱自己子女嘅人呢，佢会咁样讲嘅，佢会话、 嗯、 你唔好搞我仔，你搞我好啦。啊、通常咁樣講啊嘛， 劇集都 係 咁講噶啦。 咁、嗯、但係呢班民主派佢嗰個思維咧就有啲、奇怪嘅咁樣樣，即係我唔知係咪奇怪，即係我又竹星仔唔明嘅、嗯，我好多人唔識嘅咁樣。佢哋就係點樣講咧？佢就我哋要民主，我哋要喺呢三十幾年有民主，或者我哋喺三十幾年有自由。咁、但係到我哋嘅子女嘅。咁啊，呢係佢嘅事啦、其實喺香港咧，真係都有一個非常之極小嘅力量咧，就係、是、想做呢個全民制憲。有咩叫全民制憲呢？就真係話要將呢一個基本法咧，就係抌咗佢，咁就重新立約。係啦，咁即係人民咧，或者香港人咧，就係、是、有自己嘅一個新嘅 constitution 咁樣。呢、這個就係咧人同埋政府所立出嚟嘅約啊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就算喺基本法嘅框架裏面咧，呢、這、一個民主嘅道路都可以慢慢走上去嘅。咁但係到2047年就 都冇咯， 就停咯嗰段路咁樣。我自己身為一個喺澳洲長大嘅局外人，我就見到點解呢一班人係企得咁硬，一定要跟隨呢一個基本法咁，同埋即係係咁支持呢個基本法嘅咧，真係有樣嘢令到好唔明嘅，就係、是、好多人真係擺上 Facebook 就寫住，哦，一國兩制已死了。喂，佢2047年已經話俾你聽會死㗎啦。 澳紐廣東道，你嘅廣東話頻道 ANZCanton.com。 歡迎大家翻嚟南風槍第二節，重複一次，我哋今日有我糖水。爆石 Sam 简洛夫，系我哋好似头先我讲开话，我对香港形势唔系咁乐观，会阵间讲个原因咧，但系未讲，咁我而家讲讲啦。其实就系咁嘅，我哋喺澳洲咧可以离远，有时可以离远翻睇翻香港局势啦，即系近嘅嘢反而睇唔到啦。咁你睇翻就系话历史啦，又讲翻少少历史，远少少嚟睇，都系由2003年开始讲。其实你睇翻香港由嗰陣時開始咧，基本上差唔多係每四年左右啦，就好似發一次燒咁樣啦。即係其實差唔多四年，好神奇，係三四年就係、是、近乎西方國家嗰個選舉 cycle 喎。佢喺2003年有我哋有50萬人上街啦，咁跟住隨之而嚟嘅董建華下台啊、名嘴封咪啊嗰啲係 the rest is history 啦。咁到2007年就發生咗就係激進派嘅出現喎。2007年左右就係大家我諗，如果聽呢個節目嘅都應該係記憶猶新，就係民建聯最無恥就係嗰陣時出嚟㗎啦，即係無啦啦係爆出嚟嘅，基本上係。咁去到2010年啦，差唔多就係五區公投啦，五區公投就係2010年啦。咁到而家2013年啦，就有今次嘅2014年。就有呢、這個全民投票同埋佔領中環咁呢次，咁、其實每三四年就有一次咁嘅發燒，咁次次大家都覺得唉、大家又和平抗爭又成功啦，咁但係其實你睇見香港嘅情況呢，基本上係由2003年以嚟呢係基本上係每況愈下嘅，而中國政府同埋港共政府係基本上係越嚟越收緊嗰、那個佢哋對香港嘅控制，同埋係喺度加速緊嗰個融合，係加速緊去消滅香港。咁所以我抽離翻少少睇咧，其實我係睇唔，暫時我睇唔到今次同過去嗰幾次嘅事件係咩分別。而我亦都相信而家咁嘅民氣係阻止唔到呢個政改去過嘅，所以政改係會過。689可能會落台。

不單止係量嘅改變， 零八年都有，零八年都有反高鐵嗰陣時。 咁你會睇到係一浪接一浪，一浪接一浪，咁係年輕嘅開始去領導呢場運動，同埋做嘅方式越嚟越成熟，同埋參與嘅人越嚟越多咯。咁 in general 嗰個公民覺醒嘅程度係高咗，所以我覺得係一個 cycle 啦，但係係不斷向上碌 嘅 咯。 因為政府越嚟越腐敗嘛，所以嗰個反彈係越嚟越大嘅，而且係會持續嘅，我覺得。但係呢樣嘢係，如果簡洛夫講嗰樣嘢係會發生嘅，假設就係話有一件大事，例如中國經濟硬着陸，係大到去震到 佢自己都 震親香港嘅，但係呢樣嘢要喺中港融合之前發生咯，先至有用咯。如果當中港已經係非常之融合嘅時候咧，再發生呢件事，係香港係會一齊毀滅。 咁唐水，你覺得會唔會即係公民抗命、大規模嘅公民抗命會改變到呢啲嘢咧？ 哦，肯定會啦！呢、這個念力抗共嘛，你唔識咩？ 而家皇上唔講鳩做，我上次聽佢皇上唔講鳩做咯，我上次聽佢節目。 唔係有分別噶嘛？ 佔中係鳩做，冇講呢個啦。 唔係佢又有分別㗎，知唔知啊？ 有分別啊！唉，我唔知佢點分啦。 唔係嗰個就係政黨嚟，唔係學生啊！嗰個即係佢而家學生搞嘅就唔係鳩做。 啊，頭先阿唐水都去話佢講過話，佢對前景唔係好樂觀啊！話跟住阿簡諾夫話要即係可能要等香港浴火重生。咁帶出一個議題就係話其實係咪香港可以利用更大規模嘅公民抗命而去抗衡呢個嘅即係中共嘅管治咧咁樣。咁我知道咧，其實咧公民抗命呢一樣嘢咧，其實好多人都唔敢掂嘅，因為咧即係講到話犯法咧，就好多人都即係縮沙，或者係好似去明即係擺明車馬去犯法咁樣。咁澳洲本身自己咧多唔多，即係譬如話民主國家啦，咁多唔多公民抗命咧？咁其實咧原來咧都即係我去過一啲嘅網站咧，都有唔少嘅規模嘅公民抗命嘅喎，即係尤其是講一啲關於土著權益啊，關於一啲嘅譬如話修路啊、修路起橋，尤其是好近咁講啦，雪梨喺早排咪佔領華爾街嘅，即係全世界都咁Sydney 咧喺前嗰排都有一扎人咧去做佔領Martin Place 嘅，咁咧你會見到咧有我諗為數唔多嘅，你見到咧嗰陣時係朝頭早到夜晚咧都會有啲好多帳幕咧喺 Martin Place 嗰條中間嗰條街道嘅，咁但係咧即係你見到佢就係有啲帳幕喺度咯，即係又唔係話好大型嘅抗爭行為，但其實佢哋即係做緊嘢都係一啲公民抗命嚟嘅。但係即係你問我嘅話，我作為一個途人，我經過嘅時候，我覺得其實又係即係小貓三四隻啊，冇乜聲音啊，即係咁跟住第二啲就係話，譬如咧，我睇翻佢哋公民抗命，佢哋去揾啲咩時候咁，我見到就係話，有時佢哋做抗爭行為都係揀啲 weekend 啊，揀啲又唔會影響到咩人嘅啫喎。咁其實好似香港喎咁樣咯。 兩者係好難比較嘅，因為其實喺西方國家，或者係我哋主要講澳洲啦，佢哋做嘅公民抗命其實係喺一個民主社會下面做嘅公民抗命嘛。咁你大家係認同，我相信就算公民抗命嗰班人都係認同呢個民主社會遊戲規則噶嘛。咁呢個民主社會佢嘅改變係好漫長嘅時間嘅，需要從來都係即使係好啱你做呢啲好啱嘅嘢。你都係要爭取好耐，因為大家要跟隨嗰個民主嘅遊戲規則嘅意思就係話，你基本上係要爭取每一個人嘅大部分人嘅認同。例如話你做爭取美國民權運動，或者係爭取一啲平等嘅權益啦，都係一路都係爭取好耐嘅。所以所謂同香港，即係我哋都會揀啲可能西方國家嘅人，佢都會揀啲星期日去做啊，咁同香港嘅情况系好唔同嘅。香港系一个，其实喺政治上系一个好严峻嘅环境入边咯，系一个大家喺一个决志嘅时刻嚟嘅，呢个系一个。 我就觉得佢咁样嘅，即系我觉得香港其实最主要系即系个政府嘅组成嗰个问题嚟嘅，即系你一相比呢度嘅公民抗命。是小貓三四隻，香港那些出嚟七日遊行那些幾十萬人出嚟的時候，在這裡來講呢，政府落台了，有幾十萬人，是吧？即是這裡來講，

公民抗命者本身是对自己造成一定的伤害的，不论可能是法律上要负上刑责啦，自己可能有金钱上的损失啦，甚至乎是一些其他会被人侮辱啊，或者好像你最简单你被差佬抬、差佬嚼你两嘢啊咁嗰啲，咁呢啲系其实通过一种自残方式去唤起社会大众更多人对呢件事情嘅关注，系咁嘅情况。咁另外一个观点就系话，喂，梗系要有民主先至可以做到公民抗命啦。因为如果你冇民主嘅话，好似香港咁样，咁你做公民抗命都嘥气啦。咁呢样嘢我哋可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嘅。但系就我睇到嘅论点嚟讲咧，其实啱啱系相反嘅。因为好多学者会觉得，就系因为有民主，所以先至缺乏公民抗命嘅理据。因为点解咧？因为你能够通过个合法合理嘅手段去改变法律啊嘛，系咪先？你喺澳洲 选票啦。 咪咯，你喺澳洲你唔鋸嘅，你咪走去同你個地區議員講咯，你咪走去 petition the parliament 咯。你夠人多嘅話 ，parliament 會聽你講嘢㗎，係咪先？再唔係嘅，你咪揾個 campaign 下年選舉，你咪成為一個主要議題。你係有一個合理嘅制度俾你通過合法嘅程序去改變法律啊嘛，啱唔啱先？你點解要公民抗命啫？你點解阻住我翻工啫？嗱，咁但係正正地。香港呢個環境咧，其實係非常之適合公民抗命，因為點解？因為第一，香港係一個半開放社會，媒體係完全自由嘅，資訊係完全流通嘅，任何事有香港發生，全世界嘅人都可以睇到。第二，香港咧係到依一刻為止啦，都係有一個比較健全同埋獨立嘅法制嘅。咁樣即係代表啲咩？你差佬可以拉人，但係去到法院唔一定會判得入。咁所以其實有個法治基礎係做公民抗命，其實係好好好有幫助。咁第三就係、是。正正就因為香港冇民主啊嘛，我咪大條道理做依樣嘢咯，係咪先？喂，大佬，你立法會裡面都唔夠你班仔選用，我咪上街咯。即係反而其實係令到嗰個公民抗命係更加有依、這個 條件， 係啦係啦，更加有一個合法性嘅。咁基本上係依兩點，即係我會覺得好重要，就係要俾大眾去理解到，唔好俾建制派去不斷咁樣去模糊嗰個焦點，就係話哦，你公民抗命搞亂社會、搞亂治安、破壞法治。正正就唔係啊，係調翻轉頭，就係因為其實公民抗命先至係一個社會秩序嘅一個彰顯啊。因為你諗啊，你點會有啲人係咁忘居，自己冇著數，你走去干犯一啲法律，然後你自己仲要走去自首嘅，係咪先？ 咁樣講嘅話咧，會唔會即係話，如果要公民抗命嘅話，就要盡快做？因為好似頭先你咁講，就係、是、因為之前三權分立嘅情況之下，先至會俾個好嘅土壤公民抗命去蓬勃啊嘛。即係如果即系三权系合作无间嘅时候，哇！即系警察会按住即系政府嘅事去执法嘅时候，咁咪公民抗命如果越迟公民抗命，咪越有机会系会哦被人政治审判啊，被人政治搜查啊咁啲咁嘅嘢咯。 即系嗰个抗命嘅成本会高咯，会大咯。 絕對係啊！即係你以美國嗰個經驗嚟做借鑑啊！美國喺越戰反戰嘅時候咧，係好多公民抗命嘅事情發生，不斷係軍隊裏面軍人抗拒服役啦，甚至乎可能係大學生去嗰個啲募兵處度坐喺度唔走啦，咁。好多時係咩呢？其實同香港情況好相似，就係話喺magistrate court， 即係譬如你喺中下級法院，係全部釘官嚟嘅。因為全部係判曬係要有罪嘅，咁有一部分好多時候就佢哋根據佢哋憲法裡面嘅保障，即係 freedom of speech 或者好多唔同嘅legal argument 啦，咁係去到Supreme Court 去到最高法院度就推翻嘅，咁慢慢就係搞下搞下咧。就係、是、政府嘅壓力就越嚟越大啦，因為係越嚟越多人去做依樣嘢，而係當最高法院你慢慢判下一單判下一單係啲人係冇罪嘅時候咧，咁某程度上其實法院係 endorse 依樣嘢啊嘛，你明？因為你上面嘅最高法院判例嘅案例下面係要跟噶嘛，咁所以令到俾咗美國政府係好大嘅壓力嘅。咁香港嘅情形，頭先阿嘉夫講得冇錯，就係話。我可以話俾你知，中下層嘅法院咧，一定係釘官嚟嘅，因為佢哋嘅特性，即係佢哋係傾向係會做依樣嘢。咁就睇下去到最高法院嘅時候，究竟即係阿馬道立會唔會嚇點樣判啦？咁但係我都會同你講，就係你做得依樣嘢咧，你都預咗某程度要踎啦，因為始終香港唔係美國，香港嗰個法院係唔受聯邦政府嘅控制嘅。但係你香港嘅法院咧，就算係即係最中心法院，你都係要受。共產黨控制某程度上係咪先？因為基本法係中國憲法的一部分啊嘛，咁樣。 咩叫釘官啊？ 釘官即係 一定釘死你咯。因為佢哋習慣，佢哋嘅 mentality 係你喂大佬，你日日判清嗰啲，你就罰款，你又偷嘢，你係咩？佢唔會好似高等法院嘅法官咁去諗好多 argument， 去寫好詳細嘅判詞。佢哋好多時都見證據充分，佢哋就判。佢哋係喺個 mentality 裡面做，同埋佢哋因為想升職啊。所以佢哋好多時候就係會你要博表現啊嘛，你話我維持社會嘅治安，維持社會嘅安寧，咁我係咪會比較突出啲？我有表現啦。但係如果我嘅判詞係同主流嘅法律觀點係唔係咁一樣嘅時候，咁變咗我嘅升職機會咪低咗咯？但係當你上到去最高法院嘅時候，就調翻轉啦，你係應該。你係 set the law for the future 啊嘛，係嘛？所以你可以就係、是、你都係需要你係 require 去做一啲比較深入啲嘅法律嘅分析去咁樣做咯。咁如果仲有時間嘅，或者我就可以講講法治啦。咁我覺得就冇需要去講到即係法治基本上係三點啦，或者好快咁樣講啦。第一就係法治呢樣嘢咧，點解會咁 popular 咧？就係、是、一個英國嘅學者啦。 法治嘅英文係咩 啊 ？Rule of law。 哦。 Rule of law， 咁 法律系统啊，系咪叫法律系统啊？广东话 唔系叫法治。 正话你讲开 rule of law 啦，咁同埋呢个 rule by law 有乜分别啊？ 有你rule of law， 嗱你 rule of law 嘅意思咧就系话，即系以法律 精神嚟做事啊？ 唔系，即系话呢个国家咧系根据法律嚟到管治嘅，即系话法律系高于一切，冇人系高过法律嘅。嗱 ，rule by law 咧，即系话利用法律嚟到管治呢个国家，咁即系 imply 一样嘢就话有人系可以高于法律嘅，系啦系啦，冇错，即系基本上其实我可以另外再讲个 topic 就系香港，即系中国嘅法家思想其实同西方嘅法治系完全两个唔同嘅 concept 嚟嘅，咁呢个可以另外开一个 topic 讲啦，但系我哋讲紧而家嘅香港讲紧法治啦，咁基本上三样嘢，咁第一就 话而家香港嘅法治就系 rule of law， 你觉得系 rule by law 咧？ 咁起碼啲法官自己講係 rule of law 啦，咁我諗 law。 我想講出呢樣嘢，其實我覺得係可以轉變緊。 呢個絕對係啊，呢個我都覺得係。 只係轉變緊，不嬲都係一半半嘅啫嘛。你嗰個法律制定啊，所有問題出現喺法律制定嗰個程序嗰度嘛。法律制定嘅方法嗰度嘛，最高法院。有人大釋法㗎嘛？ 有人大釋法。我早兩年咧，馬道立係過嚟澳洲就講個 talk 嘅，咁我都有去聽，咁我都質詢過，我問佢我話你97年香港回歸之後，你判案有冇受到北京嘅任何直接或者間接嘅壓力影響？我咁喺兜兜面問佢，咁佢話冇，佢話佢冇，姑且即係孤妄言之，孤妄聽之啦。 你唔會識得佢話答你有啊嘛？ 係啦，咁但我都要質佢㗎嘛？ 幾時嘅事啊？幾時嘅事啊？ 好似早兩年幾兩年㗎喇，喺 ANU 嗰度搞個 talk， 咁跟住冇即係冇乜香港人喺嗰度囉，咁啲鬼佬又問埋啲無關痛癢問題，我梗係嚼佢居港權啊嘅法治啊呢啲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好老實講啦，點會冇受影響啊，就係影響大定少嘅啫，你睇下包紙巾就知啦，即係包紙巾都係咪先都冇得撈咯？咁佢亦都講話係其實係受到挑戰啊！咁其實裡面我相信法院裡面本身受到好大壓力嘅。咁呢個固然係啦。咁其實我想再收翻少少時間去講一講法治呢樣嘢啦。咁其實點解我想講咧？因為而家好多時候建制派成日都話：哦，你哋破壞法治，你哋破壞法治。咁但係乜 Q 嘢係法治咧？嗱，字面解啊，法治啊，即係其實法治係三個主要嘅 criteria。第一就係話簡單啲講冇人係高於法律嘅。就算是monarch， 即是个君主都不会高于法律，都是受法律管控制的。咁第二呢就是冇人是会受到法律惩罚的，除非要经过一个公平的审讯。咁第三呢就是话这个就是最搞笑的，这个第三就是话呢，宪法呢不是法律，不是权利的来源。反而呢，宪法呢其实是应该权力的一种彰显啊。啊！或者第三個 concept 比較難理解啲啦，咁我唔深入咁去逐個逐點逐點講啦。嗱，咁個果我想講 係果嚟嘅，係果嚟嘅。 係啦，冇錯啦，憲法係果，我並不是係因嚟嘅。咁呢一點咧，其實某程度上係 shape 咗美國嘅憲法嘅。咁今日我唔會講得咁 都好合理啊呢、這個。 係啦，我今日唔會講得咁 technical 啦。但係我想講嘅嘢就是、法治仲有一樣嘢咧，佢點樣能夠確立咧？其實係基於人民對法律嘅尊重。即是说如果 d 當人民係覺得好似大陸咁樣，屌都你都唔信法律嘅，都覺得你法律係我唔尊重法律嘅，我有咩事我俾錢搞掂嘅，貪污搞掂嘅，法律係唔能夠存在嘅。嗱，咁你其實係 hinge on 乜嘢咧？就係 hinge on 就政府嘅權威係。 香港有好多人以為法治係因為有司法系統嘅存在喎， 唔係， 即係例如香港有啲。即香港人有好多有啲勇敢嘅观念，就係觉得係法治係因为我哋有法庭啦，有呢、這个法律嘅制度啦，因为判案，即係嗰成套程序呀，好多人觉得法治就係呢样咁样嘅嘢，咁有法律，咁大家就跟住个游戏规则去玩咁样囉。 但你問題就話你法治點樣能夠確立得到啦？你去一啲某啲地方係唔會有法治嘅，譬如你大陸係唔會有法治嘅。新加坡可能係有法，即係算係有法治啦。當佢唔係判一啲政治性案件嘅時候，係因為點解呢？係因為喺政府度係喺民間當中確立咗一種威信，就係話即係冇，即係一定會執行呢樣嘢。你明白你犯法一定会被人拉。 或者可以咁讲呢，即有法律未必未唔等于有法治囉。 係啦，冇错冇错，呢个系讲十分之、 啊。即法律嘅条文系可以喺度，即譬如大陆都系㗎，佢个法律系佢即執政嘅时候，佢執政者或者当权者，佢要用法律嘅时候，佢咪攞出嚟用囉。佢可以唔用法律㗎嘛。佢可以用 法律。中国宪法第二条话权力归于人民㗎嘛，全部。 咁你點樣行使啊？係啊，行使嘅問題啦，而家係。所以其實而家政府咧，或者有時差佬而家係瘋狂咁拉人咧，其實本身係削弱緊法治嘅，因為你令到市民對法律嘅信任係慢慢慢慢降低啊。公民抗命點解？其中一個元素就是說公民抗命者是會負上刑責呢，其實是對政府的權威或者對即 authority 的權威一種挑戰，即是你咪罰我囉，冇所謂，你咪罰囉，我唔怕你，我而家就係唔怕你，你罰囉，我又預咗佢坐，咁你變咗一個人咁樣係咁冇問題。如果你講緊係一個有一個即 sizable mass 嘅人係咁樣做呢樣嘢嘅時候呢，你就冧㗎喇，政府你點樣管啊大佬，係咪？你除非好似香港大陸咁樣，你咪拉人囉，拉人打靶，或者拉人唔使審嘅，扣起嚟係咪先三個月都唔放人，都唔使打電，唔使打話俾家屬嘅。咁你咁樣做法就得囉。但如果唔係嘅話呢，你根本上其實係你啲人唔怕法律嘅時候就冇法治㗎啦。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嘅就係話政府其實佢喺度削弱緊法治囉，因為佢濫用法律啊嘛，佢不斷去拉人，根本就係邏輯罪名去拉人啊嘛。中央政府、國務院不斷係咁講就話、哦：你哋破壞法治，你哋非法公投係冇，根本係冇一樣嘢叫非法公投啦。但你用呢啲 terms 嘅時候，你係損害緊法律喺人民心目中嘅地位同埋嗰個權威咯。所以係其實係佢哋所做嘅嘢先至係真正損害緊法治咯。 如果我哋個情況係已唔樂觀嘅時候，再加上而家即係個意識，大家其實個意識唔算話太強烈，哦，可能啲民氣民意係有喺度嘅，但係只不過係即係呢個公民抗命，好明顯，絕大多數嘅香港人 ，including 我在內，我頭先聽你講嗰啲，我一半我係明嘅，一半我係唔明嘅，所以即係佢哋會更加係會知道呢個 太抽象啊， 呢問題。即係啦，即係如果係咁嘅時候，更加難去點講啊？去鼓動呢班人去。 同埋嗰啲民理係好虛㗎，即係係冇五十，係冇公投，公投已經係好溫和㗎啦嘛。 嗯。 你嗰、那個五區公投已經好溫和，因為你出嚟投票啫嘛。 嗯。 呢班係電子投票，撳手機嘅啫，呢班嗰八十萬。 即係你講到話。好，雖然係講緊話係可能係犯啲好少嘅事，譬如話係譬如阻街啊，即係未收到不反對通知書而做集即係去集體行動啊咁樣，依啲咁嘅嘢，即係但係對佢嚟講，如果冇依個意識喺入邊嘅時候，係根本係唔會出嚟嘅喎，香港人。 係啊，所以點解上次其實上一次嗰個語音佔中其實係裝政府彈弓裝得好 Q 硬咧，因為。其实是完全冇需要清场，但你清场就做到咩效果呢，就是全香港的市民见到你差佬点样去嚼啲学生，是咪见到啲学生点样前仆后继，即是甘愿去牺牲自己嘅前途而去做呢样嘢。咁好多人会觉得喂唔妥喎、啊、大佬你点解你而家啲差佬系咁样对啲学生呢，咁样。其实